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先知来看一下先知的侍奉与仰望是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和赞美你，使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前一同仰望你。我们渴望能在耶稣基督面前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求你借你的圣灵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好叫你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从先知的身上来看一下侍奉和仰望这两个关系是什么样的。那么先知我们知道以西结我们现在学主日学也学到以西结这个人以西结的意思就是坚固神的坚固，或得着神的力量。以西结他被掳的时候已经是25岁那时呢正当是他要进入圣殿那么大家知道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他25岁呀就可以进圣殿去当学徒来侍奉。那当时正是以色列正在改革开放大复兴所以说呢当时尊重摩西的律法，尊敬神就会尊重祭司因为祭司是在圣殿里边侍奉的，所以他是渴慕已久的，从小开始学习如何当祭司，到了25岁了准备要进去了，突然间他很不幸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呢？今天早上我们学过，因为什么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围城，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对他来说一个极大的失望，说长期的训练到了时候就要开始服侍了，机会却从你身上被夺去。那么这对以西结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失望，所以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开头的几年当中，在流亡的巴比伦的人当中，他们盼望很短的时间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甚至还有假先知，我们今天学的假先知，那么不止在耶路撒冷，也在他们流亡的人当中预言，发预言了，说你们2年之内就要再回到耶路撒冷这也许呢给以西结一些盼望，也许呢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再回到圣殿当中去服侍。在以西结被掳的第4年以后，先知耶利米就给这些被掳人又写了一封信他就告诉这些被掳人，他说你们在这地方要打算很久很久的时间吧不要听那个先知说的话，他不是真先知，是假先知你们要在那里盖造房屋，耕种田地，并且嫁娶因为神要使他们在那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之前要待多少年70年的时间你想想耶利米以西结当时是30岁那么再加70，30加70，100，就是说他回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希望已经是破灭那么这个年轻人呢，这个破灭了以后呢，他30岁那30岁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30岁就正式的可以成为祭司头衔有祭司头衔了这博士毕业那在耶路撒冷侍奉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可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以西结，你要出身设身处地想一下，我就是以西结，我要正好要进行我的美梦了，但是破灭那而且先知耶利米是他尊敬的一个先知他说的话我一定相信这样的话呢，就在他低谷的时候神的荣耀向他显现，那么呼召他不是当祭司了，当什么先知耶利米 我们知道，我们讲耶利米是，耶利米是有这个祭司的性格啊，他做了先知。但是以西结呢，有先知的性格，他做了一个祭司，这是里边有很多真理啊。我们知道旧约当中一共有四个大先知，多少个小先知来着？十二个小先知啊。那么这个大小先知，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区别的哈。那不是说他长得又高又大，哈哈，小先知长得又小啊，也不是说他的地位是根据他的什么，取决于他这个这卷书的篇幅的长短啊。那么四大先知我们知道有啊，以赛亚，然后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什么丹以理哈。那么这四大先知当中，我们知道你要给他啊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那么以赛亚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很有诗意啊。那以西结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在以西结之前，耶利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传道者啊，他是啊传了一辈子福音啊，传道。那是以西结呢，是一个啊伟大的艺术家啊。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你看见他哈、啊、有很多的艺术创作啊，拿一颗砖头就可以在上面画一个耶路撒冷城啊。而这个丹以理，我们知道他是在是吧执政，所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那这四位大先知啊，有两位就是从祭司家中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说的谁呀、啊？这个耶利米和以西结，有两位呢是从这个贵族出身的，就是以赛亚和丹以理。贵族出身，以西结没有这个以赛亚那样的飞黄腾达啊，是吧？哎，预言耶稣哈、啊，预言很多，以赛亚书啊很长。那么也没有耶利米那样的柔和和细腻啊，他没有丹以理那样的这个宽阔的眼界啊，一下啊，可他的书丹以理书可以和哪卷书可以媲美啊？哎，启示录哈、啊，咱们学丹以理学启示录，哎，但是。以西结他有简洁的特性。以赛亚生活在耶利米100年以前，那么耶利米实际上呢要比以西结呢才大20岁，那就是同时代啊。而以西结呢是和丹以理大约是同年龄，就是这一个时代当中出现了三位啊先知。那么在这四个先知当中，我们知道有三个是被掳流亡的，被掳流亡有关啊。那么在被掳之后，耶利米和犹太人啊，犹大人啊，那些穷苦的人在一起。后来以后，我们知道他一同下了什么埃及哈、啊。那么在那里做先知，以西结呢，乃是在巴比伦流亡的先知当中啊。这大家知道呢，还有一位先知也是被掳的，在流亡的人当中，就是谁呀、啊？丹以理啊。那么以西结住在加巴鲁河畔，住在民中，而丹以理住在哪儿？哎，王宫啊。那么当以西结30岁的时候，他在加巴鲁河边坐在那儿烧脑筋啊，突然间啊，主的荣耀什么向他显现、哎、那么他被蒙召成为一个先知啊，他不再可能成为一位祭司来服侍神。虽然呢他受的是祭司的训练，但是神呼召他有另外的执事，就是做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发言人啊。那么他所蒙的呼召，我们可以留意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仰望开启的天。那么他天向他开启，这个时候呢，对一个蒙召作为先知的这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注意，先知不是说他啊自己，我是先知，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啊，那叫假先知啊。那么先知他当他心意非常失落的时候啊，上帝也非常的对百姓非常的失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就代表神丰满心意的人啊。那么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所以呢蒙召作为一个先知，第一个重要的记号就是必须有一个开启的天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上帝的发言人，那么天的使者要将信息带给百姓。当神的百姓离弃神的时候，那么这个天就向百姓关闭了。那个时候旧约时代天可以关闭，不再有启示，不再有异象，不再有神的话，天好像是完全的封闭，也没有从上面来的联系和交通。这样的话呢，只有天向某一个人开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了交通，并且有信息领导。那么作为一个先知的话，必须有一个开启的天，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天就什么了，从水里一上来，天为他开了，有声音出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并且住在他里面。他在地上公开传道3年半，为要成全一个先知的功用。那么天向他开了，所以呢，任何一个蒙召的先知需要有一个开启的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天是不是还向我们开启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什么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换句话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那个向人类关闭的天已经完全的向我们开启了，不再关闭啊。那么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开启的天之下，不住的仰望天，我们与神有一个不会中断的交通，没有隔断，不会再进入幔子，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来认，不是来担罪，这个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完全了，幔子裂开，天向我们开启。所以呢，我们可以领受从天上来的信息，直接的领受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地位，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一个开启的天就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在天和我们之间，我们没有理由和上帝没有交通，没有理由啊。然而虽然我们已经有特权可以享受开启的天，但是我们需要将心转向天，才能够得到属天的交通。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到，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那耙子就出去了。在我们的心中可能有一个耙子，但是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耙子就出去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才能够有个开启的天。再说一遍，只有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才拥有一个开启的天。有了开启的天，你才能够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给你的信息，不是新的启示，启示已经完毕了，而是给你个人的护照。这要明白这一点。那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一个每天活在一个开启的天之下，才能够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乃是属天的子民，不再是属地的，而且我们也应该从主那里得到属天的信息，这是应该的，完全我们有这个特权。但是拥有这个，我们不能够让一个人成为先知啊。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活在一个开启的天之下，但是并不等于你是一个先知，这第一点。第二点，仰望神的意象，天向你开启了啊，他说我看见神的什么异象，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不仅他活在一个开启的天之下，而且他还看见了天上的事物，那就是他有了神的异象。在以西结的例子中，神的异象基本是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有异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看见神，我们需要看见他自己，我们需要看见上帝的目的，他的计划，他的荣耀。像保罗所说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什么异象。哎，那么这是这个使徒行传第26章啊所说的。那么使徒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知道得着了一个异象，是吧？他称之为天上来的异象。 那么保罗不仅提到了属天的意象，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还说到有关于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意象和启示。换句话说呢，因着那属天的意象使他持续的生命当中因而产生了许多的许多的启示和意象，在往大马色路上他看见了那意象的架构，终其一生他就奔向这个意象给他的呼召，与主交通啊，这个意象慢慢的就填满了，就实现了，就应验了。所以以西结说神所赏赐的啊有许多啊。那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当中你读的时候呢很深奥，很多的寓言故事，很多的比喻啊。那么作为一个先知需要有神的意象，需要看见神，需要了解神，需要认识神，需要使用知道神的性情，神的心意，神的意念，神的心肠，神的目的，神的旨意，神的策划，以及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神所有的这些他的最后你看见神的运作，你就知道我们正处在最危急的末世的末世。所以我们要挺胸昂首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你要见到神给你的呼召，神给你的话语，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策划，神怎么去运作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完成神的托付。第三点，要听见神的声音。以西结不只是看到了神的意象，并且神还非常清楚地向他说话。换句话说，他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式里面听见了神的声音啊。那么也就是在一个非常个别的特殊的特殊的啊切身的这种直接的启示当中，他听见了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呢？我们手中都有神的话语，圣经啊。那么我们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它，甚至可以了解它，即使不是全部的，至少我们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却不能让我们构成一个先知的条件。那么可能我们也许研读圣经上神学，我们可以当一位教师去教导别人，但是不是一位先知。那么要作为一个先知，你需要有神的话语的直接的个别的明显的临到你。那么当然今天不再像古时候那样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神的话语啊，这本圣经你到以西结，以西结的以西结书到以西结下面没了啊，没有，这本圣经当中它没完，没启示完。所以说那就是交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些真道还没有完全，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直接的领导众先知，先知们所听见的乃是神从来没有说过的一些话语啊，所以都是新的启示。但是今天神的启示完了吗？完了，创世纪到启示录就这些啊，这些足够我们一生当中去跟随，去研究，去遵循的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完了吗？在这一本书当中也已经完全了啊。所以呢，除了在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之外，不可能再有全新的额外的或者是不同的启示啊。也就是说今天不可能，如果有人说呢啊，他宣称说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加在启示录后面啊，这个人呢我们断定他就是一位假先知啊，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作为一个先知必须有启示，那样启示就是意味着神的灵向你的灵再说一次，我再说一遍，启示就是神的灵向你的灵再说一次，就是在你的心中产生出一种负担。以西结被神要求 要吃一卷书，对吧？把这个书卷给吃掉，干什么？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必须进到他肚子里消化，消化完了以后变成这个人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先知了。所以，作为一个先知，你不仅需要有主的话语明显的领导你，还有主的手亲自的加在你身上。你读刚才咱们读啊，这个一节说主的手加在身，但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希望神的话语领导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主的手加在我们身上。主的手加在一节身上，一节受了一辈子的苦啊，一辈子出生在这种苦难当中啊，太太去世啊，你看他的所有的苦难。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信息的话，也就是说以西结有了这种信息，他必须成为那个人，就是说神的话语必须成为他的血他的肉。你妻子去世了，你都不能够有悲哀，不能有这种情绪，因为它是一种预表，预表以色列人将要亡国，犹太人。如果我们得到神这种改变的话，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我们必须要受神的管教，然后你在传递其他信息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会与我们同在，就会发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受了很多苦啊，啊，我刚才说了，以西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表演才能，有表演才能哈，哎，他有很多象征性的动作啊，好像预表以色列的预言未来啊。我们知道他拿当时的时候，他就为了传。传的话，你上来就责备百姓，肯定他们不听。拿一块砖头啊，大家一看，哟，拿砖头干嘛呢？啊，在这上边画画，画画画，哟，这就是耶路撒冷啊！大家一好奇心，又看，哟，画耶路撒冷了。拿一个铁鏊子放在这儿，一看，啊，军兵来了，啊，拿着什么矛和盾来了，要攻城了。啊，他站在中间，然后最后耶路撒冷城被攻取了。大家还听得入神了，就开始教训他们了，你们要注意啊，你们要亡国了，是吧？这样把他们引来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他在侧卧和右卧啊，侧卧390天，右卧啊40天，一天等于什么一年。哎，你想不容易啊，他侧卧不能够，就侧卧这个心脏在这边是吧，你老压着心啊，而且呢，神用绳子把他绑住，你别给我翻身哈。嗯，侧卧还不要紧，他还得还要说你要就吃饼啊，叫饼要什么粮食什么粮食掺一块儿。在我一看，这现在吃的话很有营养倒是哈，各种谷物。但是呢，他吃的时候呢，神说你要用人粪来烤这个饼啊，在众人面前用人粪来烤。哎呀，他一听他说，哎呀，这个人粪味道太难闻了哈！但我从来没有这个不沾不洁净的物，这是给神啊祈求来讨价还价。神说那行，我应允你了，我让你用牛粪代替人粪哈。牛粪的话呢，不太臭啊，我闻过哈哈，没有。牛粪都可以，农村都可以把它捡到以后再重新烧火哈，晒干以后，他用牛粪来烤饼吃啊。这是很难过的。另外呢，就是说他啊，我以前讲过，他这个把这个啊刀，用刀把头发啊赶下来，割一下，把胡须缠在一块儿啊，然后分成三份啊，分成三份，然后拿出几根来放在怀里边是吧？哎，那么一份呢就用火烧了，就说你们要遭瘟疫啊；一份呢就是用这个刀砍碎，剁剁剁剁碎，然后呢。一撒撒飞，让风把它吹散。你看将来，你看以色列犹太人为什么四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啊？这不有发预言了吗？应验了吗？这是啊。所以以西结的书的应验，不光是我们指向我们现代，指向世界的末了啊。你研究以西结的时候，你一定要求神给你一个开启的天，听见一个开启天的声音领导你，你就能明白啊。甚至你看一些参考书之前，你最好是先求神给你明白，因为你要不然的话就先入为主，有别人的意思在里边啊。所以说你不明白的时候要祷告，这就是神他的圣灵奇妙的地方哈。那 还有呢，就是他啊，身上背个大包袱，在一个墙角那挖洞，挖洞，挖洞，挖开以后，然后从里边蒙着脸钻出去，啊，就这样逃跑的人啊，那就说明他就弄的这些故事啊，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好去传，让他们去悔改啊。第四点，神的终结与开始，就是说，你可能和要问很多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疑问啊，就是，上帝为什么一定要造人呀？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是吧？啊，那么上帝造了人了以后，然后为什么又让这个人有一个开始，还有一个什么终结呀？啊，那么圣经为什么以创世纪开始，为什么以启示录来结束呢？上帝不是创造了完美的世界吗？那又什么为什么又变得这不完美了呢？啊，人当时创造不是完美的吗？为什么人又成了一个有罪的人了呢？很多人问的问题，人为何变得堕落了呢？为什么上帝任凭灾难、饥荒、瘟疫、疾病等等来折磨人类呢？啊，那这些问题啊，让你最后决定做出一个决定，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相信神？哈、啊、哈，来这种疑问。那么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就是说，发问的人他不明白的。这个奥秘就是上帝的终结或者目的隐藏在他的开始工作之中。所以我们说，创世纪里面就隐含着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就有隐含着什么？创世纪。这是上帝他的奇妙之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他是时间空间的创造者。所以圣经它的奇妙就在这里。你看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出埃及他以色列人刚过完红海啊，就说到，你凭你的慈爱领你的百姓，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啊，你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的圣所。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13节和17节所说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说明了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刚刚过红海，他们就已经到了神的圣所，就是神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其实神的圣所在数百年以后才是由所罗门王建成的，对吧？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刚刚开始的工作就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终结隐含于神的开始之中，神的开始也有他的终结。所以说这就是上帝。你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属天的事情也是管制着属地的事情的。那么看不见的事情管理着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属灵的事情总是管理着一切展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属灵的人。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也是上帝的历史。所以说呢，以西结书似乎有很多属地的历史，但是事实一切都是被神的灵啊，神圣的这种终结的目的所管制的。所以以西结书隐含着我们这个现代的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不是暂时的，乃是属天永远的。先知以西结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的悲剧，就是上帝要粉碎整个的旧约时代的这种制度啊，因为什么？他们把旧制度的体系当作本身本体的一切，这失去了属灵的永远的价值。大家知道关于这个神的事情，历史很清楚啊。我们知道经常会发生一些属灵的这种永远的这种意义在里面。这以色列人曾经发生过，其实我们历史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你看一下它的历史，你知道也曾经发生过神的工作和运动，开头的时候都有伟大的这种见证，圣灵的这种冲击力，但是后来的时候呢，就演变成了宗教制度， 传统的规矩，甚至于到现在有些地方就是维持节目啊，开始上去演节目啊，维持哎。那么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其属灵的这种永远的价值，结果呢是完全失败。今天许多人已经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属地的这种体系，或者属地的这种制度，把外在的形式当作一切，结果就是失去了属灵的、属天的根本的意义。以西结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神的灵他看见了，哎，慢慢移出来圣殿，哎，神的荣耀走了，这个圣殿就是空壳子，便是空的了，神的灵不在其中了啊。你以西结回去以后，神的灵不在其中也没用啊。所以当初神的灵充满了圣殿，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啊所罗门时代哈、啊，哎，神的灵充满了这个啊，有云遮蔽，所以说圣殿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过，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遗传的形式了啊，没有神的同在，是一个空的架子啊。所以大家看那个以色列，看那个哭墙啊，变成一堵墙了。在那哭哭啊，许愿，所以变成一个绝望的。所以第五点，绝望中的仰望啊，绝望不要紧，要仰望。你绝望坚决到底，那就绝望到底了啊。所以以西结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当时这种错误的局面让他完全的绝望，他自己呢被淹没在其中，受了很多苦啊。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大家要是真想被神使用，你要预备受苦，要预备背十字架，啊，虽然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完全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自己绝无能力来改变它。大家读起这个以西结书之后，可能问很多问题，说神怎么这么残酷，让他用大粪来烤饼吃，还让他右还要侧卧压着心脏一睡睡390天，啊。390天，一年多的是吧？哎，那就是说这很难受啊！不但如此，让他的这个太太也去世了，是吧？啊，这很多很多就预言说发预言，整个的人就牺牲在里面。然而神呼召我们去完成神的使命，我们不但要胜过环境的试探，而且要天天仰望天，仰望神自己。啊，因为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应付任何的局面、任何的环境，但是仰望神，神就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击退魔鬼的攻击。啊，大家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前三章就是这说明了这些实例啊，说明了他啊，你要往以色列家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要奉差遣，不是给那些说深奥言语的那难懂的民那里去，那是要往以色列家里去啊。等等等等，那以西结的使命是一个艰难的，啊，以色列家心里刚硬，不听神的话，但是只有神带他经过。换句话说，只有神是他在艰难的工作中当他的力量来胜过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他就真疯了，啊，所以但愿我们趁着今日，我们确切的能听见圣灵那微小的、温柔的说话声，啊，神通过圣灵给我们说话，说话，圣灵感动我们，恢复神完美的心意，求主怜悯我们。大家知道呢，先知对于当时的局面又彻底的绝望啊，对于他自己天然的生命的训练啊能力必须完全的剥夺，他当不了祭司了啊，所以说他自己的梦想完了以后，他进入了第二个伟大的阶段。以西结看见了主，他得着了神的意象，他看见了主所要的，这就是以西结有两件是极大的绝望，他看见了主啊所要的啊，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是绝望不满足，没有意象，我们就是处于消极阶段，是吧？箴言说说没有意象是吧，民就放肆啊，要看见意象。不是说回家以后闭上眼睛使劲看使劲看啊，那就千万别那样看，一看的话准上当受骗啊！你要祷告，要仰望天，仰望神给你的话语啊，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一点，要背十字架， deny yourself， 要否认自己，否定自己啊，要否定，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如今肉身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是以西结。所以说我们要看见神，来把自己完全的钉死。第六，要亲身经历侍奉啊。以西结个人亲身，不是说他在那说预言，他置身于民荒凉的败落的局面当中啊。他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中，就是说呢，先知自己不是旁观者，冷冷地看见神的百姓，他与百姓没有距离，同受苦难，同样置身在被掳的人中。他传的信息不是幻想出来的啊，也不是由别人来报告，乃是他亲身的经历。神的百姓需要神自己啊。所以说他说，我坐在他们所坐的地方，是说就是 I said where they sat， 我坐在他们所坐的地方。那么真正的属灵的服侍是不是仅仅出于头脑的理论，我知道圣经有多少，我知道啊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情况，不是啊，乃是从非常的实际的经历而来。要经历神自己，就像以西结被掳的人当中来服侍被掳的人啊，这是以西结的经历。那耶和华，你看他刚才读的特特的，在你要看原文的话，就是紧急的啊，紧急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这那以西结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啊。那么它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先知的服侍不是从书本或者研究当中得来的，不是二手货啊，我从哪儿读点先知的以赛亚的故事然后我再说，不是啊，乃是由个人直接从主那里得来的，主的话特特的临到他。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直接的神对我们个人的这种引导和话语啊。哎，第二，他的服侍是特别紧急的，意思就是说呢，应当急速的来传达，应当集中的一切力量赶紧的将神的托付去完成啊。那么新约有吗？有，使徒保罗就说了，圣灵明明的说，那实际上明明翻译成就是紧急，是这样啊，圣灵紧急说，在后来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啊，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所说的。所以也就是这个意思，急速的应验。今天我们传主的信息也是非常紧急的，不是要坐以待毙，不是说我等我完全的啊，神给我安排好了，铺好了路啊，铺好了路不平我还不走，这铺平坦啊，那我再去走，不是啊，这是紧急的任务。因为你停留一分钟一秒钟，可能就有成千上万的灵魂失丧啊。那么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有非常广大的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为着他们啊今世所需要的东西，更是他们将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以西结因看见了神的永远的目的，他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了啊。那么因为大家知道祭司都非常的高贵了，穿得非常华丽，他一下变成啊先知了，先知的穿得又破啊，也这个吃的又不好啊。所以说神需要他改变他的一生的道路，任凭他天然的本性来训练，完全不能够应付神的需要啊。我是当祭司的，不是，神的心对天然的旧造完全的绝望的信息进入了以西结的生命当中啊。这样时候呢，历代的忠心的仆人都有这种经历啊。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要改变旧的老我，然后才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你读哪一个圣经当中的伟人都是这样，对吧？哎，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起初住在什么哪，家里的沃尔，是吧？人家有好多房子铺壁，好家伙，这个人员也不少呢哈，300多个，是吧？然后呢还有房子，那300多他就给他们住多少房子，是吧？加勒底的沃尔，你去考古学家一研究的话呢，它非常发达，当时在整个地区是最发达的之一啊，这个大城市啊。哎，纽约你知道吗？那他有所需要的一切啊，属地的暂时的，但是有一天来到，他的心 感到了乌尔那种生命不能满足啊，而他就问了：难道我就如此的过他的一生吗？啊，究竟我的生命有多么有更多的有价值才是好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难道我的生存没有更高的目的和意义吗？哎，他有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啊，向他真实的开启他永远的目的。在摩西身上我们也看见了，在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了，这都是真实的。神事先预备他的道路，使他们确认神的心啊，要对付老我，对付旧我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切的我们都要感觉到绝望啊！我们看见神永远的目的被神完全的改变，神才通过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侍奉道路当中，一方面要勇敢的对付自己天然的生命，同时另一方面有对神的装备和任命有完全的把握，不是学来的，是神直接告诉你的啊！也就是说，出乎自己天然生命的结局一定要失败，啊，出乎神自己的永远的命定永远是得胜，啊，因为神就是得胜者。今天如果神的灵或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啊，那么我们呢不要怕啊，不要怕环境艰难，不要怕遇到灾难事情，不要怕如何的令我们失望，我们仍然要跟随主向前行，不要受影响。圣经提到耶利米的故事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说，我若不说，我再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的话，那我心里便觉得有好像烧着的火一样啊，闭塞在我的骨头当中，让我的骨头忍不住，我不能自禁。这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二十章第九节说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是当时神的百姓不听他的话，他的服事呢受到挫折了，在这种苦难当中，他哎呀，决定不再想提耶和华的名了，让说这个失望啊，也不再想服事啊，这个上讲说神的话语了啊，他准备要放弃神的工作的时候，但是他说，当我静默之时，我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头当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必须再继续替神讲话。这是耶利米当时的感觉哈，按照他的肉体他不想讲了，但是呢他有火在骨头当中烧一样，所以说这就是神的灵或者手降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别的可以，没有别的路可以选了，你走上这条道路，你走了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什么？永是我的荣耀啊！我重罪都已经脱落啊，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让主的手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燃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说，啊，不是头脑知识的传递，乃是属灵度量的价值的果效出来了。不是我自己的血气，不是我，是神，我只不过说一个工具而已，神的工具啊。因此，我们说，我们应当一面看见什么是错误的，另一面我们要确知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两点，一面我们要看清什么是错的，啊，有些基督教他们不是发展的很快吗？啊，他们也同意同性恋了，因为同性恋也很可怜，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聚会吧，啊，要有怜悯人的心，啊，一面要知道这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而且是圣经里面神所最恨恶的，就是不圣洁，啊，这是魔鬼的诡计，啊，一面要看见错误，一面还要看见，我们知道。你在神面前你的坚定的信心就是你换取神给你的能力啊！你如果说我就当一个基督徒，我不去反对他们，我好好当基督徒吧，那就等于是什么，当一个老好人啊！神不会重用啊！要在神面前有坚定的立场啊，像以西结像耶利米这样，求主转变我们啊，真是像以西结一样，那么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服侍我们当代现代的人，啊，第七点，侍奉是主生命的流露。侍奉是主 生命的流露。 好， 那么就是基督徒的侍奉，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自己，我们要谨慎小心来到神的使人宝座前啊。一方面我们要洁净自己，不然的话你就被神燃烧了，因为神是圣洁的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大家知道祭司的责任就是来到会幕里边去敬拜烧香，来向神烧香。但是呢，哎，亚伦两个儿子用燔火去烧香的时候呢，以神的用火把他们给杀了，烧死了啊。大家读过吧这故事哈。哎，那就说神的火击杀，是因为换句话说，就今天我们在这里事工，我们不是做工啊，我们服侍神不是做工啊，乃是主在我们里面啊，主在那里面做啊，他的生命充满我们，让我们与主有交通，然后我们就流露出属天的生命的侍奉啊。这样的话，属灵的侍奉不是一点点的做工，属灵的侍奉乃是把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我再说一遍，属灵的侍奉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做工，属灵的侍奉乃是把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生命传递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做工，如果我们不能把基督的生命分给他人，那么这个做工，这个工作不论是在外面是多么伟大，你多么能够出名，却没有永远的价值啊。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你就有祸了啊，因为你已经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不是要隐藏自己啊，要把神的道理传出来，然后赶紧回家去跪下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也说错的地方，求你饶恕，下一次让我说的更加的荣耀你的名。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完成你托付我的。如果我不说的话，我就有祸了，像耶利米一样，有火在我骨头里边烧，让我睡不着觉，是吧？这样神的灵就大大的更加的充满我们，来使用我们。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看见了神面前啊，他在神面前领受了一个职事。他怎么去做呢？他就说，我们有这宝贝，这么放在瓦器里，哎，要显明什么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对吧？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在我们，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这是在格林多后书啊，这个格林后书啊第四章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的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啊，不是，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的侍奉也是开始也是终结，因为神在神那里啊，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不是做工，我们乃是侍奉啊，也是侍奉神来传递神的生命。那么到了这个你要是感觉到是做工的话，你肯定感觉很累，我很疲乏，做一段时间不想做了，因为我是做工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工作乃是永远的价值，你越干越有滋味啊，因为这个时间神已经让它停留住了，永远价值保留住。所以唱诗啊，基督教是一个唱诗，是诗的啊，就叫唱诗，能够让时间停留住啊，你赞美神的时候能够让时间停留住，这是一个奥秘啊。所以我们要开口唱诗啊，那么我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来传递生命。从前有一个人呢，去非洲传福音，是传道人，他在讲来说，哇，有一个人啊，是上帝的儿子啊，就给那土人讲道啊。那他是这个是个来到世人当中，他非常爱世人，传福音三年多的功夫，帮助人救人的生命，教训人，看顾人，为人受苦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第三天，他刚刚说完，那个有一个土人说了。还没讲完呢，说，哎，他说你讲的那个人不是耶稣，是耶稣吧？啊，他说对呀，就是耶稣哈，嗯，他说那为耶稣，我们前段时间见过，他说啊，那其余的土人也同意说，对啊，我们都见过这个耶稣，啊，那个传道者就很诧异，哟，怎么回事？见过耶稣， 比我还厉害吗？他想来想去，他突然随即就说，前几年呢有一位耶稣啊来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啊，看顾我们啊。那这时候那位传道人呢才明白啊，知道早年已经有比他先到这里传福音的传道人了啊。那么这个他不是啊单讲主的道，这位传道人他完完全全活出了耶稣的样子，所以说他们承认他就是耶稣啊，乃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说就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那就是说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不容易，要 deny yourself， 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说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已经真的像耶稣一样就是基督呢？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最失败的一个传道者啊！他失败到什么地步？是失败到他自己的一个门徒把他给卖了。他失败到了十字架上之后，我没看有别的人，就约翰在地下，他都跑了啊！传了半天的，好家伙，五千人吃饱，都要推当领袖呢。一看着哈，第二天之后来了，我估计得超过一万人啊！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大家一听都管，拜拜，哈哈，走了。啊，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他亲自担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没有一个人说他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单位，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是否真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来活出他的生命？但愿我们今天从心底里面能够说，我愿意活出耶稣基督他的本相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以上的时间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是吧？但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让我们下一个礼拜能够不断的思想你的话语，不断的活出你的样式来，不断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不断的发出亮光来，能够知道我们就是基督。主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心，让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活出你的样式来。赐给我们喜乐与平安，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让牧师借着先知以西结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在生命当中来流露出耶稣的形象，来服侍神，来做成他的工，不是我们自己的工啊。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啊，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请基督徒尽量我们能够奉献摆在神的殿中。那如果还不信主的，就请你让这个奉献带从你面前过去不用做难。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到第三节的时候一同起立，好吧，一同站起来唱。 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赤荣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 第二节， 主已从此我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神意，我们不再被当转眼仰望耶稣。 出时必要先为虚空。 我们一同站立，第三节， 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谦卑的救恩传给迷离死亡世人，把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然宣为虚空。 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留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仰望你开启的天，也请你继续看顾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子，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收入的一部分献在这里，求你看顾让你更好的使用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聚会结束前，我们请三一颂来赞美我们这位三一真神。 赞美真神，仿佛之灯，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门。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行他心里所喜悦的事。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王卫国弟兄，他要，因为他明天就要到加州去就任新职，所以他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在这边受洗，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洗礼为王卫国弟兄，王卫光弟兄，对不起。那我们就先请他上来做个见证，然后牧师再替他施洗，好吗？ 尊敬的张牧师， 各位教会的长辈和朋友，你们好。感谢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带领，感谢在座各位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让我听从神耶稣的召唤，跟随神的脚步，来到神的殿堂，让我敞开心扉，在大家面前公开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向神表明我的心迹，与大家一起公开见证我认识神、接受神、跟随神的过程。我来自广西南宁，2005年来到美国，追寻自己的梦想。之前在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接受的是非常正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无神论的教育，根本没有想过，也没有人跟我讲过，当然也不知道神的存在。我记得第一次接触教会是在2005年，当我来到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时，那是一所位于很偏僻的小城市的学校，让我第一时间感到非常的荒凉和孤独。但是当我到达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受到当地华人基督教会的热情接待，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教会的爱和神的恩典。我也参加了教会的一些团契活动以及圣经的学习活动，对神有了朦胧的认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具体的一些学习的细节，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天一位牧师告诉我，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我是否认识神，但神都会看顾着我，我就像一只迷路的小羊，神永远敞开大门，欢迎我随时回到神的家。当时的我对神是半信半疑，心里面想着，既然神随时看顾着我，并随时让我回到他的家，那么我想，比如我现在外面溜达溜达，逛个3圈5圈，累了再回家好了。后来我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也没有经常去教会了。半年后我离开了那里，因为我转学到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院，同时我也换了一个专业，原来我学昆虫学，到了那里我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又再过了半年，我又换了一所大学，来到了 Vanderbilt 大学，在这里我又换了专业。然后我在这里终于取得我的药理学博士学位。很可惜这期间我再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直到我的妻子李飞的到来，现在我又回到教会了。不过已经是在将近6年之后，在离 Oklahoma 600英里之外的 Nashville。 回想起来，从一个任性的小孩到今天顺服的我，从孤单拼搏到幸福的满足，这一切巨大的变化发生在我的身上，真是感到非常的神奇。我觉得一定是神一直在看护着我，而我真是愧对他。神对我真的是很有耐心，也真的很爱我。今天我终于回家了。而更神奇和感恩的是，我与太太相识、相知以及结婚的过程。我们的家乡在中国的两端，我从南方来，他从北方来。成长的过程从无交集。我认识太太时，我们在世界的两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我的白天是他的黑夜。我还在艰苦的求学之中，而他已经稳定的工作着。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不过大部分时间是通过电话联络，所以归不上网恋这一类。最多也就是电话恋。让我非常惊奇的是， 我太太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她相信神，敬拜神，在国内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并和我交流参加教会活动的感受和学到的圣经的话语，并积极地鼓励我也跟随神的脚步，遵循圣经的教导，并鼓励我与他一起祈祷，祈求神的帮助和保守。当时虽然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我觉得这一切非常的自然，我也觉得很舒服地跟他一起祷告，分享圣经中的智慧和话语，分享生活的感受。虽然非常遗憾，我没能在结婚之前成为一个基督徒，和我太太一起在教堂举行婚礼，但我一直努力跟随神的脚步，与太太一起接受圣经中的教诲，每天祈祷。我与太太结婚后一年半才得以相聚，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不住的祈祷，才让我们持守，一同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挫折、疑惑、失落等经常困惑着我们，因为有神的呵护与保守，我们相互支持和帮助，终于走过这一困难的时期，相聚在美国。在我即将毕业的这段时间，在我最忙碌、最辛苦的时候，我又不幸把脚给扭伤了。幸好我太太已经来到美国，在她的爱护、照顾与支持下，我才得以排除困难，顺利地取得了学位。在这期间，我们每天祈祷求神保守，每天清晨我们说出心中所想，并求他施大能看顾与引领。与此同时，我和太太一起来到教会，认识了教会的各位前辈与朋友，得到他们的关心与支持，特别是史教授、丁老师、肖大哥、易文杰，还有德邦哥、小红姐等。我也有幸听到张牧师的讲道，得到很多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引领。此外，我听到了各位弟兄姊妹的见证，看到大家在主内亲密的关系，特别是那么多弟兄姊妹为 Clark 的婚礼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让我感到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我感到神对我们的爱，真正认识到神是随时随地在我们身边的，我已经很自然地相信他、接受他和追随他。在这个时候，史教授和丁老师又亲自来到我们家访问。他们原来是想送上祝福、传讲福音，而神使用他们为他的信使，带给我信心的鼓励，向我演讲得救的信息，把我心里对主的爱进一步唤醒。他们的访问再一次让我认识到，在神面前我是有罪的。他们帮助我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于是我想，既然圣殿的大门已经向我敞开，我愿意借这个良机跟随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希望亲身去感受神的慈爱，再也不愿被关在门外与神隔绝，相信一切的问题在神的面前都会迎刃而解的。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本教会的张牧师、各位执事、校园团契的各位弟兄姊妹，因为你们的到来，使我的决志的日期提前了，也使我能够早日得救了。当然还要感谢彭敦发弟兄一家在平日里的许多帮助，以及纳省华人基督教浸信会所有叫得上名字以及叫不上名字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你们大家的耐心引领、铺设道路，我便没有机会认识这位宇宙间唯一的真神。你们所创造的像家一样的温暖，真正的带我回到了家，回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身边。虽然我亲近神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我想要说，这是我一生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间。感谢神，赞美神，谢谢大家。